你好，我是洪亮杰。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现代推荐架构剖析之二，基于多层搜索架构的推荐系统。周一我们讨论了基于线下离线计算的推荐架构，这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推荐架构。我们了解了这种架构的优劣势以及能够做的一些方案。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种也很常见的推荐系统架构，那就是基于多层搜索架构的推荐系统。周一我们详细讨论了推荐架构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推荐系统解决三个需求。第一，推荐系统架构能够在一两百毫秒内给用户提供当前的推荐结果及实时呈现推荐结果。第二，推荐系统架构需要对用户和系统的交互结果做出响应。第三，推荐系统架构需要考虑用户群体的覆盖率问题。我们周一曾讲到的基于离线计算的推荐架构可以很好地解决第一个问题。解决思路就是先计算好所有的结果，然后存在某种存储空间里，当用户来到网站的时候再直接显示事先已经计算好的结果。然而这样的架构在第二和第三个需求面前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下面我们来看基于多层搜索架构的推荐系统。我们前面在介绍搜索系统的时候，多次提到了多层搜索架构，一起来回顾一下这种架构。首先，我们有一个索引，能够根据某些特征，比如关键字，来把所有的文档存储到里面，方便随时检索。第一层或者叫第一轮打分，是发生在索引这个层面。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流程或者函数，往往是线性函数或者布尔值函数，来获取最相关的几百、最多几千个文档。紧接着第二层或者叫第二轮打分，就是一个重排序的过程。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只需要针对几百个文档进行打分，所以可以使用相对比较复杂的函数，比如基于决策树的模型或者深度模型，以得到最终的结果。有些时候在第二轮打分之后还有后面的轮数，主要是针对一些不同的商业规则，比如结果的多样性等等。多层搜索架构可以支持搜索结果，自然的对第一个需求，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结果，有很好的支持。在搜索里面，用户输入查询关键词以后，大多数情况都希望能够快速得到结果。一般来说，我们把所有文档里查找相关信息分解为两个步骤，先查找一个大概相关的集合，然后再在这个集合里进行重排序。特别是第一个步骤，往往是在索引上并行进行的，因此速度也相对比较快。那么，多层搜索架构如何来解决第二和第三个需求呢？我们先来看第二个需求，也就是说，如何针对用户的反馈对结果进行更新。所谓进行更新，其实就是说给用户的推荐结果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需求，就会发现第二个需求的核心是需要对用户的反馈进行更新，但也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用户点击或者浏览了一两个物品后，整个推荐结果就全部发生了改变。因此，如果我们在这种需要变化但又不是大变的假设之下，多层搜索架构就能相对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可以根据索引返回用户可能喜欢的1000个物品，假定用户的喜好不会在每一天内发生巨大变化，这个索引本身可以每天更新，但不需要更新的特别频繁，因为用户点击了一些物品之后需要产生的更新变化，我们可以寄希望在重排序这个环节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天中从索引中提取出来的内容都可以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重排序的部分产生不一样的结果，这样也就满足了用户的需求。具体来说，在重排序的阶段，有两种方法可以根据用户的反馈进行更新。一种方法就是重新更新重排序阶段的模型。如果重排序阶段是一个决策树模型，那我们就对这个决策树进行重新训练。这里主要取决于重排序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如果这个模型需要所有用户的信息，那重新训练的计算量无疑是非常大的，而且往往还无法在线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训练可能并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更新重排序的模型的某些特性。如果重排序模型使用了一些特性，其中包含记录了用户的一些行为，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在不更改模型的情况下，通过更新特性的数值来达到更新结果的目的。比如，可能有这么一个特性，记录用户在某个物品上点击了多少次，那么我们可以单单刷新这个特性的数值就可以了。对于第三个需求，也就是说如何针对新用户和新物品进行支持，可以说搜索架构对于新用户是天然支持的， 因为索引里面是物品，而并不是特定的用户信息，所以新老用户对于这个以索引为基础的架构来说是一样的，不太相同的自然是新老用户的特性值是不一样的。因此，取决于重排序的模型，很有可能是针对老用户有比较强的效果，而针对新用户则可能会有一些捉襟见肘。相对来说，搜索架构的短板在于对新物品的支持，因为整个索引机制是基于物品的。因此，当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当前的索引后，新的物品不在索引里面，因而无法在提取阶段被取出来。一个比较直接的方法自然是重新建立索引。然而，如果我们有上百万的物品，重建索引并不是一个简单容易的步骤。关于如何支持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留到下一次分享中探讨。今天我为你讲了基于多层搜索架构的推荐系统，一起来回顾一下要点。第一，我们回顾了推荐架构的需求。第二，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多层搜索架构，以及这个架构是如何利用到推荐场景的，同时还聊了聊这种架构的优缺点是什么。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我们谈到了用索引来帮助推荐系统的构建，那么在搜索里面，索引可以根据关键字来建立，在推荐系统中，我们怎么构建索引呢？欢迎你给我留言。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